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再过不到一个月就是春节了，那么在年底这一段时间呢，大家聚会的频率和平时相比啊是明显的增多，期间难免会推杯换盏，呼朋引伴。而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对在自己的营业场所内消费的顾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发现顾客出现身体的异常状况，应该及时的提供帮助。如果因为救助不及时导致损害发生的，很可能会承担侵权的责任。那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酒后 KTV 唱歌昏厥猝死，死者家属起诉 KTV 的经营者和一同唱歌的同事，要求承担责任啊，这样的一起案件。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雁栖法庭的王云龙法官哈。王法官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 就是小常呢跟这个同事一起去喝完酒之后去 KTV 呢唱歌。在唱歌的过程中呢，这个小常呢自己走出了这个包厢外，在这个公共道路上晕厥。 是公共道路还是 KTV 的这个经营场所内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呢？ 经营场所内的一个通道，直接就倒在了这个地面上， 就突然就倒下去了。 对，倒下了。 哎呦， 嗯 啊，那后来他这个倒下之后，别的服务员有人发现是吧？ 就是一个保安发现了，在旁边呢一直就看着他， 看着他， 他以为呢他可能就是喝醉了 啊，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是晕厥了。后来呢他的同事小杜出来看到他晕倒了，才拨打的120急救。 从他这个晕倒一直到他的同事出来之后发现他，中间间隔了得有多长时间呀？ 大约有10分钟左右。小杜报完警之后这个120来了之后小常已经都去世了。 最后120有没有确定死因啊？ 当时就是他有心脏病。喝酒加上 KTV 的刺激可能导致了他心脏骤停了。然后因为没有人发现或者说这个救治的不及时导致了小常的死亡。 死者大概多大年纪？ 40岁左右。 岁数还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对。 之前他有什么心脏病史吗？ 他有心脏病史。 有心脏病史。 对。 那其他的同事也都知道是吗？ 其中的一个同事知道他有心脏病。 他们那一天大概喝了多少酒啊？喝了多长时间？ 具体的时间可能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他经过检测，他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是12.7。 毫克。 哎，那不多呀、 实际上不多。 这个人就这么没了，是吧？ 对。 40岁的年纪正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那这样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家人肯定没有办法接受啊。 对，家人没办法接受、所以他就将同事以及 KTV 告上了法庭。要求相关赔偿相关的损失。 原告方都有谁啊，同学？ 有两个子女、父母和配偶。依萍作为这个共同的原告，来起诉同事和 KTV。 被告除了这个就 KTV 之外，同事都有几个人？ 同事有五个人。 这个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主要都包括些什么内容？ 这个小常去世了，所以他要求了死亡赔偿金呢是87万多。丧葬费呀、被扶上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家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交通费，合计呢是121万余元。 真的是不少。 是。 对，因为这样的一个年富力强的人就这么走了，孩子还不大，是吧？ 对。 老人还需要照顾哈。 是。 对，而且呢家里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中间人物就这么没了，那肯定家里的损失也很大。那下面您跟大家说说，作为他的同事、KTV 的包房的经营者，他们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意见？ 他们的同事呢，在法庭上辩称呢，事发当天呢是小常主动喝的酒，并没有进行劝酒。而且常某呢喝的也不多，经过咱们这个酒精的测试，他是每百毫升的 12.7 对，这真的是不多 而且呢唱歌的时候呢，这个其言行呢都很正常。小常呢死亡呢系猝死，与我们一起喝酒啊、唱歌没有任何关系。其发病时呢他们也不知情，仅仅在有一个同事小杜出来的时候才发现。 他是说自己上厕所去。 对， 是吧？ 然后发现之后他就打电话报了120、是这个同事来打的120、事发之后呢及时拨打了120。所以小常死亡系突发疾病死亡，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同事有没有说，比如说小常在这个喝酒的时候在这个唱歌期间有没有表现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一些症状啊，或者什么情况呢？ 所以他们所说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异常，因为喝酒大家就是一块来聚餐，也没有喝太多，所以大家一块准备去 KTV 呢，在一块唱会儿歌放松放松。 因为从他这个酒精含量的测试，我们也能够看出来，百毫升12.几毫克。这个真的是没喝多少， 对，基本就等于没喝下。 对，没错。我印象当中好像得每百毫升超过20，好像才算是饮酒了吧？ 对，饮酒 是吧？对，12基本上就没什么情况。 对，相当于咱们酒驾这边都不会给他来测试。对。 好，那您再说说这个 KTV 包这个经营者这一块 咱们 KTV 经营者这边呢，他认为啊，在这个为小常服务过程中，并未侵犯其这个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这个小常的死亡呢，与我公司是娱乐服务合同关系，服务内容并未涉及到这个他死亡的这些内容，所以呢，他认为我公司不能成为本案的被告。而且呢，小常的死亡呢，经鉴定的是猝死。与我公司呢提供的服务不存在因果关系。小常在厕所走廊倒地后，其同伴呢拨打了120，在急救人员到来时，我公司人员呢他说也拨打了电话来进行催促。我们公司呢主要经营项目为娱乐场所，客人的醉酒经常发生。小常呢在洗手间外呢走廊倒地，与一般人的醉酒状况无异。工作人员无法区分他到底是猝死还是醉酒，所以在此情况下，工作人员他说及时找了他同伴他同伴派这个保安来进行看护，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所以他认为不应该对小常的这个进行赔偿责任。 那这起案件争议焦点主要在哪里呢？ 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小常的死亡呢是否这个违反了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是否这个有过错。 好的，那咱们就一一的来分析一下哈。 首先呢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指的是这个宾馆、商场等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群众性的自助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应承担侵权责任。在小常呢通过这个 KTV 在包厢内出来，在走廊直接这个晕倒晕厥， KTV 的工作人员呢仅仅派了一个保安在现场这个看护但是呢在此情况下保安应该 询问相关的情况。 嗯， 如果你在得到小肠确实是因为醉酒或者是其他的情况， 嗯， 你才可以离开，或者是， 嗯， 你就不需要在这儿陪护他了， 嗯， 啊， 嗯。 但是呢，在此情况下，因为小肠呢是属于突然晕厥， 嗯， 啊，它造成了它猝死的死亡， 嗯， 因为猝死是时间很短的，如果你在短时间内能够有一个救助， 嗯， 一个其他的情况，可能如果医院呢的大夫能够早来一点， 嗯， 可能对于他挽救他的生命是有帮助的。 啊，对对对， 那在此情况下， 对对， 咱们法院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嗯， 就要对这个 KTV 你作为一个经营场所，就要尽到比一般的客人更要更高的注意义务。 嗯， 你在碰到这个小肠类似情况的时候， 嗯， 你要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嗯， 你要询问他相关的情况， 嗯， 找他的同伴来找一下他相关的情况， 哦，对对， 而且啊，即使如果确实小肠发病了晕厥了， 嗯， 那你要及时的来拨打这个救助电话， 对 啊，以及有一 说及时发现及时拨打电话及时救助，说不定小肠命能够保住， 对， 这是有可能的， 这是有可能的，没有充分的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嗯， 所以法院最后也会让他承担了一定的责任， 一定的责任， 对。 好，那咱们就说说他的同伴又是不是需要承担责任呢？ 嗯嗯，对，对待咱们普通的这个同伴，那么虽然咱们小肚呢知情咱们小肠呢， 嗯， 是有心脏病， 嗯， 但是心脏病并不代表着他不能与人进行喝酒， 对， 一块去唱歌这些情况，咱们不能给人际交往带来过多的这些义务。 嗯， 所以呢，虽然咱们小杜知道他有心脏病，但是喝了仅仅就是每百毫升 12.7 毫克的酒， 小酒， 对，小酒， 对，小酒， 然后大家呢一块去 KTV 唱会儿歌， 嗯， 啊，然后这些情况也属于一个猝死， 嗯， 啊，并不是说有其他症状的。如果说有其他的症状， 嗯， 你有劝警的行为，你对这个发生这个行为有过错， 哦， 那么法院可能会这个判定这个同事呢有相关的责任。如果没有劝酒的行为，这些所有的行为都是由小肠自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嗯， 他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 对， 啊， 对， 而且这些行为也为在其他人看来没有明确的能够威胁其生命的行为， 嗯， 所以这些同事， 嗯， 法院呢都没有让他来承担责任。 那最后啊，咱们就是要承担适当的这样的责任， 对 啊，大概这个比例能有多少呢？ 嗯，3:7， 哦， 主要还是小肠自己的， 嗯， 这个责任是7，因为他主要这个还是，发生这个情况主要还是因为他晕厥，是因为他自身的猝死， 嗯， 啊，但是咱们为了让更多的 KTV 认识到自己这个要更加注意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 嗯， 啊，来督促KTV 呢要在今后的类似的情况下，你要尽可能的保护咱们受害人的这个利益， 嗯嗯， 啊，也通过此行为法院的判决能够倡导 KTV 呢能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有专门的来进行看护， 对对 对, 对， 最好是有专门的医护人员在旁边来检查一下相关的情况， 嗯， 啊，我相信这些通过他自己的行为， 嗯， 啊，是可以避免的， 嗯，对，其实有了这么一次教训以后可能就会注意了， 对，以后， 但这个教训是惨重的，以一个生命为代价， 是， 那最后判赔了多少钱呀？ 36万元。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喝醉酒之后引发的案件。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法院最终判决啊，这个共同饮酒的人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下面呢，我们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沙河法庭的李春香法官。李法官你好。 你好主持人。在1:20左右，有一位孙先生驾驶一辆普通的二轮摩托车， 在这个昌平定四路大概4公里到加900米的地方，他这个孙先生呢连人带车摔倒了，开始受伤了，然后当时呢紧急的被人送往医院抢救，当时有两个同事呢就在后面开车跟着他，所以发现他这个摔倒之后呢也对他进行了一些紧急的抢救，然后紧急的送往医院，医院抢救无效，于这个当天就死亡了。最后法医鉴定他的这个伤情是说是符合颅脑损伤合并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应该还是伤到头部了。 这个事情啊，这个交通事故后来怎么又打起了官司呢？ 因为当天呢经过这个相关部门检验呢，这个孙先生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这个每百毫升 237.7 毫克，就是已经属于严重的醉酒状态了。 孙先生为什么就喝到这么醉的这个程度呢？ 因为当天晚上的时候呢，孙先生跟四个被告一块儿的共同的吃饭饮酒，这是在7月21号的晚上，就是跟本案的四被告，也就是说这个尚先生、马先生、张先生、柴先生四个同事一块儿的吃饭饮酒，这当时呢孙先生就喝多了，饮酒过量了，当时就达到醉酒状态了。7月22号吧，1点多钟呢，这个孙先生自己驾驶摩托车回家了，这个回家途中呢就发生了这个上述的交通事故了。 那当时啊孙先生已经喝了这么多了，他这几个同事为什么说不开车送送孙先生？ 因为当时这几个同事都一块儿饮酒了，他们也都喝酒了，但是据这个四个同事讲呢，他们当时并没有发现孙先生是一种醉酒的状态，觉得他比较正常，大家还一块聊天呢，一块谈论工作呢。这个四位被告说呢，把这个孙先生送到宿舍去了，把他给放在床上，然后看着他睡着了，这四位被告呢才这个离开了。 那既然放到宿舍看孙先生睡着了，那怎么又发生了交通事故了呢？ 这个四被告讲呢，孙先生后来醒了之后呢，他也执意要回家，所以自己开着摩托车呢就回家了。据这四位被告讲呢，当时他们是极力的劝阻这个孙先生不要回家，并且把他这个孙先生的摩托车呢给锁到一边了，但他们后来说呢，孙先生呢非常的强烈要求回家，而且自己把那摩托车又解开了，然后就回家了，四被告说呢，当时呢他们委托了两个同事在后面开着车跟着这个孙先生， 因为当时这几个另外四个同事也喝多了， 对， 不能开车， 他们也喝多了，对，孙先生呢就自己驾什么车回家，就发生交通事故了。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怎么又形成了一个官司呢？ 因为当时这个交管部门出具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呢，认定孙先生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呢是醉酒后驾驶挪用其他车辆号牌的普通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且这个驾驶的这个摩托车呢与这个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即未佩戴这个安全头盔，认定这个孙先生呢是这个交通事故他承担全部的责任。这个孙先生的家属，也就是他父母还有妻子儿子认为呢，孙先生呢是受这个四位被告的邀请参与的吃饭饮酒，这个四被告呢作为共同的饮酒人，在孙先生饮酒的过程中呢没有能及时的劝阻，所以导致这个孙先生饮酒过量，然后严重醉酒，之后呢在明知道孙先生严重醉酒的状态下没有能尽到护送帮助的义务，导致这个孙先生呢自己骑着摩托车回家，导致这种悲剧的发生，认为四被告呢对此存在明显的过错，认为这个四个被告呢应该对孙先生的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所以这个孙先生这些家属呢就把这四位被告起诉到法院了，要求这个四被告呢连带赔偿各项损失一共是343,201.75元，其中呢整体的死亡赔偿金是581,460元，他们要求这个是按照这个法律规定计算出来是这个数额，他们要求四被告呢承担50%，然后丧葬费是25,207.5元的50%，还有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79,736元的50%，另外还有一个精神抚慰金要求的40,000元。 这起案件啊，这四个被告啊，孙先生的四个同事，他们又愿不愿意赔偿这样的一些钱款呢？ 四被告认为呢，就是说首先呢不存在原告所说的这个孙先生是四被告邀请来参加这个吃饭也好饮酒也好这个情节的，只是说这些人呢包括这个死者跟四被告呢只是说在这个厂门口的小餐馆不期而遇，所以这个互相张罗一下就一块吃饭了，不存在这个受邀跟被邀的问题。 另外呢，这四被告答辩说呢，在吃饭的过程中呀，就有一位年长的这个被告，岁数比较大的被告，对这个孙先生和其他的这几个吃饭喝酒的人说了， 嗯， 要喝酒就不能开车，开车不能喝酒， 嗯， 也就是被告认为呢，事先这个喝酒之前呢，已经尽到了提示义务。然后另外被告认为呢，大家吃完饭喝完酒之后呢，四被告同时对这个孙先生就是当时也说了，表态了，不要开车回家了，就说要求让他呢在这个宿舍休息。而且这个四被告呢当时认为呢把孙先生也带到宿舍去了，然后看到孙先生睡着之后，这个四被告才离开了，各自去休息了。 嗯， 而且为了防止这个孙先生开车回家呢，四被告把这个孙先生的车锁在了这个公司的大客车上面了。因为当时孙先生执意要回家，四被告认为呢当时劝阻不了，就是安排了两个同事这个送他回家，送这个孙先生回家。 嗯， 但是孙先生当时不同意，自己开着摩托车走了。这两个同事呢也在后面开车，就是尾随。 嗯， 认为、这个、 怕出事儿。 对，就四被告认为呢，就是说已经委托了两个同事跟随你了，已经尽到了这种护送的义务了。 嗯 嗯，另外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喝酒是喝酒，交通事故呢是交通事故，两个不能混为一谈。这个孙先生呢是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并不是因为这个喝酒死亡的。 嗯， 所以认为这个喝酒呢跟孙先生死亡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已经中断了。另外呢，他们还提出一个观点，就认为这个单位，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单位的，单位已经对这个孙先生的家属进行了赔偿了，所以说这个孙先生家属呢不应该再向被告主张权利了。 哦，这里您知道单位赔偿了多少钱吗？ 单位大概赔偿了25万元左右。 单位为什么要对这个孙先生的死要赔偿这么多钱呀？ 这个据原告的家属讲呢，因为这个孙先生呢大概也是50岁左右，是单位的一个老职工了，也见证了公司的成长。 嗯， 而且当天呢确实是在公司加班之后呢可能是吃饭饮酒这个过程呢，公司呢也认为说毕竟跟这个工作有关，而且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嗯， 所以对这个孙先生家属呢给予一定的这种补偿。 那么在判决当中，究竟这个孙先生的同事应不应该为此而承担责任，咱们法庭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按照我国民诉法的规定呢，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嗯， 但是被侵权人如果对于这个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孙先生呢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呢有几项。一，醉酒。二，就是说驾驶了这个与准驾车型不相符的机动车，而且这机动车呢没有登记，就是套牌或者是冒牌，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所以这些原因呢共同的作用导致了这个孙先生的死亡。 嗯， 但是醉酒呢肯定也是他死亡的原因之一，而且刚才我们说的已经达到了严重醉酒的状态。 对， 但是呢就是说在这当中呢，醉酒是孙先生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部分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就分析，就是说发生醉酒这个事件的话，孙先生还有这四位被告应该各自承担多少的责任。 嗯， 那么首先呢，对于孙先生来说呢，他本身作为成年人，他本身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他作为司机自身呢就更应当能够预见到酒后驾车的危险性。 对， 但他呢仍然违反了这个酒后不得驾驶机动车的规定，无证驾驶而且是没有登记的机动车，所以这个上道路行驶发生了交通事故，最终导致这自身的死亡的后果。所以我们认为孙先生本身呢具有重大的过失，他自己对这个死亡后果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 另外呢，那四个同事呢， 因为四位被告呢作为同事呢跟孙先生一块儿饮酒，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跟这个案件查明的事实呢，不能证明四被告有这种恶意劝酒的行为，但是呢毕竟四位被告作为共同饮酒人，在孙先生饮酒之后，他应当尽到一种辅助、注意、提醒的义务。 嗯， 也就是说，对孙先生呢，应当进行有效的照顾、护送，或者是保证安全这种的义务。 嗯， 虽然四被告在这个答辩当中呢，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把他送到宿舍，把他这个车给锁起来， 嗯， 包括委托同事去护送。 对， 但是呢，这些呢，四被告呢，他并没有采取一种有效的措施，能够制止孙先生醉酒之后驾驶这个车辆上路行驶。 嗯， 就是你做的再多，你认为你做的很多，但是你这个没有达到一种有效的效果，应该把这个孙先生起码把他控制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但是他们最终呢也没有尽到这种有效的这种措施，能够制止孙先生发生危险的这些行为的出现。 嗯， 所以说呢，他们本身呢说也有只能说是一种过失吧。 所以对这个四被告呢，对孙先生死亡呢，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嗯， 当然这种是一种次要的责任。 嗯，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两起案件，现在我们大家在年终岁末和朋友和同事聚会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去做，才能够让饮酒者不至于遭受到人身和财产损害呢？下面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来自北京市华油区人民法院雁栖法庭的王云龙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 作为同事来说，更多的亲朋好友来聚会，本身的喝酒是一件好事儿。那、 嗯、 大家就说量力而行啊，不要过度的劝酒、 嗯、 啊。如果你过度劝酒，可能就会涉及到，如果本案中其他的同事有、 嗯、 过量劝酒的行为，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了。 对对、啊。另外还有就是稍微展开一下，比如现在冬天天很冷，如果真的是您陪朋友喝酒了、 嗯、 您的朋友喝多了、 嗯、 千万不要说我就把他送到小区门口，万一他倒在小区的路上找不着家了，这一动那容易出人命的。 是 啊，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共饮者呀，责任啊，您还是要想周全为好。 对、 啊、 既然说大家一块坐起来一块喝酒、 嗯、 那么咱们就要保证每一个人安全到家。 对、嗯， 咱到家之后呢，稍微回一个短信或者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嗯、 啊，这样能够开开心心过一个好年。 没错没错、嗯。那经营者呢？因为年底这个时候，可能各个娱乐场所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哈。就是像这个 KTV 包房所说的，我们老能碰见喝酒喝多的倒那儿的哈，那这一块您觉得也是跟经营者也要有一个提醒哈？ 对，经营者有一个提示和告知的一个义务。 嗯、 如果说你碰到了这个有来唱 KTV 的、 嗯、 啊，那么如果说已经醉酒的情况了，你可以就拒绝其入内了。 嗯哦、 啊，这是第一种形式、 嗯。 你为了避免，因为人在喝醉酒的情况下，他一个是发生像本案中猝死的情况，还容易发生跌落呀、 嗯、 摔倒呀、 哦， 所有其他这些情况都可能发生。 没错， 因此你从源头上就对这个顾客呢，就不让他来参加这个 KTV，、 嗯、 让他以后呢、 嗯、 说不再喝这么多酒的情况下再来、 嗯嗯、 啊。 嗯 第二种呢，就是说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嗯、 就是要加强相关的这个巡逻、 嗯、 啊，是包房跟包房之间要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巡视、 嗯、 尤其是在大厅上倒下的人、 嗯、 你要进行询问、 嗯、 你要确保他安全的情况下、 嗯、 你再离开，就能够避免自己发生像本案中赔偿小偿36万元的情况了。 嗯，嗯没错哈、 嗯。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华油区人民法院雁栖法庭的王法官，谢谢王法官。 嗯，好，谢谢主持人。 嗯、好，王法官再会。 嗯。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我们将跟大家来说一说，那共饮者在怎样的情况之下需要承担责任，怎样情况之下又不需要承担责任，我国在法律上又是如何规定的。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